唯一的鲜艳，你是我的桃花源，回不去的桃花源就变成一种永远。披上的梦境，虚幻的离别，你是我 前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姚若龙作词，林隆璇作曲并演唱的《桃花源》。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或许有一部分朋友听到的是真正他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的世外桃源，而我觉得这首歌的唱的是情感的一片净土。不管他唱的是怎样的一个具象的内容，但我觉得他听来都是心生美好的。而在这个年终岁末，大家都为今年的这个任务拼命的工作，大家的这种神经绷得特别紧，节奏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的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推荐一部曾经获得过国际金奖的非常具有咱们中国风中国美术特色的一个动画短片《桃花源记》给各位。这部片子只有16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开微博搜索 DJ 王平就可以看到，因为我已经转发了。对，各位没有猜错，它就是咱们中学课本当中的《桃花源记》，对，就是陶渊明的那篇古文。虽然只有短短的百字，但是它已经勾勒出了一幅现实与梦想交织的，然后再被撕碎的画卷。现实的残酷，内心的压抑和无奈，梦中的美好纯净，就这样在这个故事里交融在一起。随着陶渊明简约细腻的文字，就那样一点一滴的娓娓道来。而这部影片取材的便是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 3D 技术平台上又巧妙地应用了咱们很多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其中包括水墨、剪纸、皮影等等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好不好。东晋年间，以捕鱼为生的武陵渔人无意当中闯入了一片世外桃源，跟外界的这种喧哗残暴的复杂的喧闹和事项比起来，那里的人们过得极为宁静祥和相当单纯的日子。他从这些朴实的村民身上得到了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份安逸和温暖。建议各位有空关注 DJ 王平，这是微博的名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转发的这个短片了。这部片子美景，我觉得因为是水墨画，所以恍如梦境，真的是可遇难求。当然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喜欢的这种美丽可能不太一样，所以看完了如果你不太喜欢也不必太过纠结，只是希望在紧张的生活当中给各位一种放松的状态。来听许巍的这首《空谷幽兰》。

心里明白的感觉，已经没有办法回首回到从前了。不过这两个人都还没有把这种痛苦表现给对方，也算是一种爱意至深的表现吧。我想每个人听这首歌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觉，而陈奕迅现场的版本和之前许美静原唱的版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感觉也会有所不同。你听陈奕迅的版本，我觉得他是多情而又长情，可是你再回头去想想原唱许美静的版本，专情而又绝情。年纪大了，可能就很难再去爱上一个人，只要对方表现出有那么一点点无意识的感觉，可能你就会放弃，不再去关注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已经说了，每个人听觉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不必纠结。这首歌它能够代表统一的解释，你听的是好心情，那自然就是好心情，你听的是悲伤的，那可能它就是悲伤的。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许美静所演唱的《迷乱》。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结果有谁在乎真伪？爱那么彻底还心碎。每个美梦飘忽难懂，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此时明天该如何继续？悲伤的歌火入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此时明天该如何跟随？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结果有谁在乎真伪？爱那么彻底还心碎。每个美梦飘忽难懂，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总是明天该如何继续？唱的歌火入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告别的夜，请别流泪，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是你，只是明天该如何继续？悲伤的歌火入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告别的夜，请别流泪，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 这是许美静所演唱的《迷乱》，不知道各位在听许美静的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对，一定有悲伤，因为她的大部分情歌都是极为伤感的。但是我总觉得这种伤感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美，当然也一下子可以让你安静下来。

下被遗忘。你忘了吧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深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 是1996年12月，许美静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都是夜归人》。说老实话，每一次听这首歌，我个人都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一直很喜欢听一档电台的广播节目，叫做《都市夜归人》。那个节目就是以这首歌开场。那是什么样的一档节目呢？我觉得它是偏心情语言类，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小众，但是却可以在夜里抓到你心情的，或者说撩拨你心情的一些歌曲的音乐节目。那个主播可以从音乐开始聊，然后聊文学，聊电影，聊生活，聊各种稀奇古怪他涉及到他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个主播甚至曾经在节目当中聊玉米，对，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玉米棒子，他聊了一个多礼拜，而且内容还不太重复的，真可谓是相当精彩。所以在那个还没有智能手机，还没有网络的年代，那档电台节目在那座城市里真的很火。据说那档节目虽然是深夜11点，可是它连续好多年一直是那个电台的收听率第一名，可想而知那个主持人的文学功底是多么多么的精彩。我觉得我可能到后来走上了 DJ 这条道路，或许也受到当年这档广播节目的影响。最神奇的我觉得就是命运的安排，没想到时隔几年之后居然跟那个主播是同事了，虽然没有太多的工作交集，但是还是觉得很兴奋。再后来我们就各自辞职，他去了云南，然后我来了北京。隔了几年之后，没想到我们在北京又做了同事，这可能就是缘分吧。相当相当的觉得不可思议。好，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自己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喜欢某一档电台节目，或者说喜欢某一个怎么说这种具象的能够激发你动力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具有标杆性的人物，后来你们成为同事了吗？如果有这样的经历，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告诉我。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当年他在节目当中时常播的许美静的另外一首歌曲《铁窗》。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点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

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生做阴凉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的梦，尘世梦，一生外生做阴凉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 听到的是李宗盛创作的音乐作品，蔡琴所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是当年电影之歌的主题曲，除了蔡琴有演唱过，毛阿敏和许茹芸都有翻唱过。我记得《岁月神偷》的导演罗启瑞曾经说过这首歌，说这首歌词写得很好，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爱与恨，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而说到这一出电影之歌，我觉得当时给我的感觉最为惊艳的就是袁泉，因为他在这出戏里面一共有唱六首歌，这其中包括独唱和合唱。他说在剧中我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所以这些歌曲就要唱出他所处的那个角色的年龄段当时的心声，让观众去感受这个角色他当时的经历和当时的感悟。袁泉坦言，当年他和李宗盛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他改变了我很多唱歌的概念。他说，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唱歌时要会有很多的这种隐藏在背后的一些意思，你要学会用重音、语气这些去表达，让别人去明白你想说的是一些什么。特别是语气很重要，所以唱歌不单单是在唱旋律，而是再用另外一种形式说你想说的话。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袁泉在出演赖声川的话剧《暗恋桃花源》时所演唱的那首老歌《暗恋》。 漫长的梦，越 是袁泉在当年出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所配唱的主题曲《暗恋》。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林青霞所演唱的，不过当时不叫《暗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叫做《许我向你看》。而这出话剧《暗恋桃花源》也算是经典的一出戏了，首演1986年，林青霞是第一波演员。这么多年过去了，期间换了很多演员，可是仍旧久演不衰。如今到哪个城市去演出，好像都会受到很多人的热捧，大家都一直很关注这出戏的每年演出的动态。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她仍然可以这么红火，或许就印证了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许都曾经拥有过一段暗恋的过程。还有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还有就是内心深处向往的这种世外桃源的这份心情的印证吧。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抚仙湖》。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这是怎样的夜晚，让人伤感又留恋？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隔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